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先给大家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今天天气就比较冷了，是11到17度，空气质量方面呢属于中度污染啊，中度污染。而且今天出行的话，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在路上开慢一点。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这档早间非常轻松的陪伴大家一起聊天的节目。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视频网络直播平台，分别是活力982的房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特别的开心啊，最近我们总是请一些学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暑期实践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分别都来了很多大学，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北石化， 对，还有中国石油大学， 就是北石化， 那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对， 还有中国石油大学， 还有那个农业大学都来了啊。大家都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有去了这个贫困县去考察他们的种植情况的， 对，还有 种马铃薯 的 啊，还有支教的， 是首都师范大学的， 对，马铃薯呢还可以发电，还可以酿酒， 对， 然后这个支教的朋友们呢自己做饭还特别有意思，还开创了在小学里支教开选修课的先河啊， 对， 等等等等啊，大家都还是通过暑期实践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北京林业大学的啊，这个三位同学，他们呢前段时间去了我们最美的一个省份青海。 哇，青海，我很喜欢。 然后去了三江源的源头，去考察了那里的环保情况。这样吧，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花来了解一下，看看视频出来了吗？现在还没有出来。 现在视频还没有出来。 好吧，那我们进行小段片花，回来以后邀请两位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 青年说，继续说。 曼宁去过青海吗？ 去过，还去过两次。 哦，是吗？ 对， 第一次是跟哪个男朋友？ 第一次是跟爸妈，第二次是跟我妈和我爸。但是是在不同季节去的。 连续两次去。 对，是一次是在夏天的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不一样的风景。 对，完全 都去了青海什么地方？ 这个青海湖肯定要去吧，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做塔尔寺。 哦， 对。还有就是在看油菜花的那个应该叫门园吧， 门园， 对，那个地方也去了，然后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河流啊，山川，其实你就会觉得只要你身在那个风景当中啊，其实不是那种很知名的景点，你也会觉得哇非常的美。 是的，我也去过好几次青海了，发现真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春夏秋冬都不一样。 是的，太漂亮了，尤其是青海湖，当你这个放眼望去，因为我们找了一个特别没有人的啊，旅游人士不会去的一个羊肠小道，钻到里面以后，突然间放眼望去，就在山上，我们突然间放眼望去看那个青海湖，就觉得特别漂亮，简直了， 确实特别美， 像中国的一面叫什么？没有污染的镜子， 哇，确实，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住在那个草原上，在草原上的时候，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牦牛在你旁边吃草， 是吗？ 对，然后它会把你吵醒，因为那个吃草的声音特别大，然后觉得哇，感觉特别的神奇，你永远不会想到你在睡觉的时候一只牛在你旁边吃草，但是你会觉得整个这个生态是非常让你喜欢的。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听两位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来分享一下他们到了青海以后又有哪些新的感受。有请二位，先让两位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我们先从女同学开始。 好，大家好，我是江静怡，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材料学院，是林产化工专业的。 另外一位男同学呢？ 大家好，我叫杨鹏辉，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水保学院，我的专业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这个专业挺难的。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的防治， 对， 我觉得这个专业特别适合去我们家，就是内蒙古 啊， 对对对，特别适合去那边来造福这个地方。 材料学在林业大学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呢？是我猜测啊，会不会是什么蔬菜大棚啊，这个材料啊什么的，是这样吗？ 材料学主要我们是林产化工，主要是通过在林产，就是在森林土一些木材方面的一些提取物质，物质的一些提取，然后通过这些提取来做一些化工方面的一些材料，原材料。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做原材料呢？ 比如现在就是木头里面有三大素，有木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然后通过利用这三种，然后进行合成一些有机物、无机物的一些一些基本原料。 这还是属于在林业方面比较专业的一个方向了啊。两位呢，前段时间是去了三江源， 对， 考察了环保方面是吗？那么为什么要考虑在暑期的时候去三江源呢？我们先请静怡来说说。 对，暑期去三江源其实是一个我们这是通过我们队长他发起的这个活动，然后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个人对环保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特别想去看看现在的草原，现在的牧民是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活，然后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现在的这个世界，所以我就特别想去那边看一看。 那么三江源其实是在青海还有西藏这几个交界的地方吧，它是一个保护区是吗？ 对，是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现在变成三江源国家公园了。 那个地方还挺远的，我去过。还挺远的， 是吧？ 你要从西宁还要再坐火车或者坐飞机， 对不对？ 对， 你要到玉树是吧？ 对，我们是在玉树，就是先去了格尔木， 那就是坐火车去了格尔木。 对， 然后从格尔木再开车 对， 然后去三江源， 对， 源头那个地方。 我发现你非常的了解， 对，然后 你是去玩的吧？ 一开始就是我是去考察这个水土流失方面的问题啊。 好吧，是这样啊。 这个静逸，你说一下，就是你们去之前的时候啊，做了哪些准备？因为三江源说实话海拔确实高。 是。 一开始父母有没有担心，或者说老师有没有担心？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的啊？ 对，当时其实我的父母其实是有一些犹豫的啊，我跟他们讲了很久很久，然后跟他们讲我们现在做的保护措施，因为我们这个领队团都非常的对我们这个安全都十分上心，然后我们在提前半个月开始吃红景天，就是一个 提前半个月就要吃了。 对，然后 曼宁应该也吃过吧？ 我没有啊， 就是 高原的孩子哦。 一般高不是 不 一般。好吧，那我不知道呢。来，静逸你说啊。 对，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些体能的心肺的训练，就是在去的一周前，然后我们进行体能训练，基本上一天一次的这个样子。 嗯， 然后我旁边是教练。 哦， 我们都会制定训练计划，然后每个人都要严格执行。 嗯，其实也是要保障你们一个生命的安全。 对，是。然后我们还有领队里面有一个对医疗比较了解的，他会就是红十字会，他经常去给别人培训医疗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领队团就专门请他过，不是他是就是我们领队团之一。 嗯， 然后就会一些突发情况他都会了解很多很多。 嗯， 就看过很多相关的一些学术论文。 嗯，彭辉，你作为男生去了三江源以后有没有不适应？ 就是到达那个马赛村的时候，那里是海拔是4500左右，就是头两天有点头疼，然后过了那两天就没事了。 嗯，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河南人。 啊， 对， 那确实。 静逸呢？ 挑战比较大。 我也是河南人。 啊，也是河南人啊。如果说一开始你们想象中的三江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的话，那么刚去了三江源以后，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一印象。 对于我来说，第一印象是那边的云。对，那边的云真的是多姿多彩的，就是有柳絮状的。我们队员对云都特别的都有非常大的印象，有人说它像絮状一样，然后有人说他想到了王小波的一句话，说为什么想变成天边忽明忽暗的云 啊。 然后有人说它像了烤焦了的棉花糖。就是那边的云真的是能带来对给人带来非常大的震撼。 嗯， 就像天边一样。 合着你们不是去考察的，你们是去旅游的是吗？ 还说了是第一印象。 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总共12个人。 12个人啊，算是一个，哎呀，让我来想象，算是一个探险小分队了。因为毕竟你看大二的学生啊，如果还没有在高原地区待过的话，首次进入三江源地区还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为。 嗯， 对，其实也挺危险的。 嗯，在那里你们都进行了哪些考察呢？一共待了几天？ 一共待了18天。 一共待了18天。那么在格尔木或者说在三江源地区待了多久？ 是这样的，我们先到的是青海，在青海待了2天，然后 在西宁待了2天。 对，在西宁待了2天，然后坐火车去格尔木，在格尔木待了1天半左右。然后就开始上高原了。 剩下的时间都在高原里？ 不是，剩下在高原大概有一个星期多一点，然后就再回到格尔木。然后又回到了青海。 所以说在高原的时间是待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 对。 那么这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你们都住吃吃住行都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聊聊吃吧。一般在高原上你们都是怎么 吃 饭 的？ 吃，我们第一个去的地点是马赛村。 嗯， 然后吃的话是我们刚到的时候是那边的一些人去给我们一些煮的清羊肉。 啊，清水煮羊肉。 对，那个羊肉真的是很，就是他来招待你的时候，你坐在那里，他就是一大盆的给你 放在你的面前。 对， 一盆羊肉。 对，一盆羊肉。然后看他们都是其实 是清水煮的，因为那边水质的，然后就直接切直接吃。 当时你没有惊呆了， 对， 觉得肉不能这样吃， 对 对， 嗯对， 然后呢，尝了之后发现味道怎么样？ 还是很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 对， 这张照片呢是在，这是在青海的三江源是吗？ 嗯 嗯，我们来看看，这是哪个地方？ 对，这个是在乐池。 嗯， 乐池的他们有一个神山叫杂家山，然后这是在杂家山举行的微丧仪式。 嗯， 对。 这个乐池是在你们说的马赛村再往上走吗？ 嗯，对，差不多，它是在核心保育区。 核心保育区。 对。 嗯，这张照片呢？ 这是在牧民的家里。 牧民的家里。 对。 所以说你们其实住也是住在。 跟牧民住在一块儿， 跟牧民住在一块儿， 是， 嗯， 哎，那你们人还挺多的，你们是分摊到 还是 牧民家里面？ 分散在牧民家里， 分散在牧民家里， 嗯，哎，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很好啊，我觉得。 对， 酥油茶喝了吗？ 喝了，对。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我跟我的朋友，当时因为我爸妈还有我的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的朋友是一个南方人，他那个时候特别的搞笑，就是我跟我爸妈当然喝酥油茶是很习惯的，因为我们家也喝奶茶。 嗯。 然后他喝酥油茶的时候，他突然就惊呆了，说：“哎，这奶茶怎么是咸的？”我说：“奶茶就是咸的，对于我们来说。”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哈。 是的啊。其实在我心目中我也觉得奶茶是甜的啊，当我喝到咸的时候还极度不适应，但是现在发现越喝越好喝。 是 啊，就它里面真的有一种对奶香的味道啊。这是你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吗？ 嗯，对，是。 能看清吗？ 可以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这个是他们去年做的。 嗯。 去年当时是给当地的人，应该是我们在去的时候给他们有带一些礼物，然后想就是他们接待我们，我们要想要去给他们反馈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这儿带了一些东西，然后给他们 啊。 对， 这是在什么地方？但我觉得他们穿的好漂亮，这是藏族的服装哈。 对， 藏服。 嗯， 后面感觉那个天特别的低。 对对， 然后就感觉伸手就可以碰到蓝天的样子。 嗯，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不知道曼宁有没有注意到？ 嗯， 就是他们这个草的情况好像不是特别好， 草有点黄， 有点 稀疏。 但是好像我们是暑期实践团，哎，就我们其实是在、草长得比较茂密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去的吧？ 是， 嗯，所以说你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们从自己专业角度有没有分析过？ 对，当他那 建议你先来说。嗯， 对，这边的话是草，乐池是一个草比较严重的，就是草质比较不太好的地方。然后它这边主要是因为它水源的原因，然后就是我们初步分析是觉得是不是根本原因，其实是觉得是水源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在乐池是一个靠近水源却没水喝的地方，所以我们初步分析是觉得是水质的原因造成的这样。 啊， 为什么他们靠近水源却没有水喝呢？ 因为就是怎么说，就是水流量或者是水的分布问题吧。 嗯， 对。 彭辉，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也有过分析吗？因为我觉得彭辉好像研究的是水土流失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嗯，对对对，就是那边属于高原嘛，然后水源基本上都是那个雪山融化下来的水。 嗯， 然后我们到那之后发现那里的雪山融化得很严重，就是全球变暖可能是。 嗯， 就是很多雪山本来是常年积雪的，但是 那是不是因为温度的原因啊？ 可能有一点那样的因素。 全球 就是有的雪山就一面向阳那一边就已经没有雪了。 嗯，所以说 完全不是这样子。 对 对，所以说在我们想象中三江源的地区的草应该长得很茂盛才对，第一水多，第二呢又没有人为的破坏的因素在里面，因为人毕竟少嘛，在海拔这样高的地方。 嗯， 第三呢还空气还不错啊，也没有什么雾霾啊沙尘这样的污染，它怎么就对不对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嗯， 你们当时去的时候 最后你们有没有研究结论？对， 对，他们去年做的计划是草场， 嗯， 是草场沙画的这个，然后 今年你们做的是什么？ 今年我们做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的 什么 建，就是它是在二零，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们去创办了一个三江源国家公园。 是我们今年的课题是社区共管机制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就是我们不只研究他们生态保护，我们更多的可能研究他们人文方面，人文方面比较多一点。 嗯， 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我们都是大一大二的。 嗯， 对， 如果研究得太深可能也研究不出来什么，所以比较偏人文一点 啊。好吧，那这张照片是你们在参观什么的时候？ 这个是办的展， 这是我们去年结束之后在那个青海省自然博物馆，是吧，自然博物馆办的展 啊。这是在签名留言是吧，小朋友？ 对小朋友。 嗯，这张呢？ 哦，这张是我们今年去刚到青海之后，对，刚到西宁之后跟那个三江源 国家管理局 那个彭处长在开一个座谈会 啊。他是常年在三江源地区是吧？ 对对对，他是 你们采访他的时候他都和你们分享了哪些故事呢？ 他也跟我们指出了三江源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吧，然后跟他谈完之后我们也修改了自己，修改了我们的那个计划，然后我们的调查方案什么的也根据他的说的有了一些调整。 嗯， 你们的这个主要的计划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主要计划就是社区共管体制嘛，然后就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肯定要涉及人嘛，因为那个核心区住着很多牧民，我们要考虑到他们的生活，然后会有一些移民政策， 嗯， 等等，然后，建立这个国家公园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来完成，我们要共同完成嘛，就是大家跟着社区，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敬毅和彭辉两个人是大二，在这个团是大部分都是大二的学生，对吧？ 嗯， 领队是大三的，然后我们。 都是大二的，所以你们其实是不同的专业。 对对对，不同的专业。 所以同学与同学之间又有哪些比较开心的瞬间呢？你和谁住在一块儿？你和谁又住在一块儿？ 我们是都是因为是一个社团的。 嗯， 对，我们这个社团叫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 嗯， 然后之前可能有的人会有联系，然后我当时是跟我们的副队长蒲糖糖，然后跟他一起接触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之间可能就是会聊一些非常生活上的事情，比如你就是刚开始的准备阶段的时候可能就会一起去订，就是狂翻那个美团呀，那个 啊，就订外卖吗？ 不是，订那个青旅，因为我们到那儿，因为资金有限，所以要订一些青旅、青年旅社，然后我们需要自己做饭。 哦，是吗？ 对，我们 又遇到了一个自己做饭的社团， 做饭的团队。 对，我们可以集齐这个叫首都所有大学会做饭的社团， 然后搞一个美食大赛， 对，搞一次 PK。 可以， 因为上一次好像是那是首都师范 大 学， 对， 做的面不错，你们呢？ 我们什么都做，我就是自己买菜，然后 自己买菜， 对， 会做就是当地这个风味的，还是说做你们自己家乡风味？ 就做那些最简单的。 你们也没做个河南， 能做出来什么就吃什么， 对， 不是这样吗？ 你们也没做个河南烩面给大家吃一下啊？ 又做那种买的现成的那种烩面煮的。 所以青旅其实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 对对， 大家应该男女混住在一起吧？ 对 对 对， 我们12个。 看曼宁，你看我这青旅我都了解。 你 我跟你说，我当年住的青旅是 8块钱一碗。 你那个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去的？ 高中三年，第一个高中三年级。 嗯， 啊，就是复读之前。 你要去净化自己的灵魂是吗？所以就去。 对，我就去了。这个当时是在云南啊，住的这个青年旅社，他必须得用学生证。 嗯，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们是用了身份证吗？ 对，我们没有。 他有年龄限制的， 证明你自己是青年。 对，证明你自己必须是青年。 嗯， 啊，就是他可能他会有区分，比如说你不可能说为了贪图便宜，你是本地人，你还要这个一直住在我这个地方，他是有那个规定的。 嗯， 我觉得还挺正规。 对， 啊，只不过就是人比较多，然后就像住宿舍一样。 对， 我们那时候是20多人的一个大屋子里，我不知道你们呢。 我们也是差不多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有上铺下铺。 对，上下铺。 那其实还 上下铺价格我估计不一样吧。 对，我们13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嗯，所以大家晚上会经常聊天吗？ 嗯，对。 然后就问一下你们那个专业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啊？哪个辅导员凶啊？还是说这个哪个课程比较好上啊？有这样哈？ 对，有。 我们还主要聊工作比较多一点。 主要聊工作。 对，我们的课题组组长十分优秀。 十分优秀。 也就是说，他们想聊点别的，这课题组组长不同意。 对对对。 快来跟我聊工作。 对 对。 课题组组长应该在听吧？不知道。 对。 好吧，那你们这个后面啊，通过这个三江源的这次的调研访问，究竟学到了哪些东西，或者收获了哪些东西？我们先放一首歌，歌曲回来以后呢，听两位来讲一讲好吗？ 嗯。 高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的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当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嗯， 同时呢，您还可以在北京时间以及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里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啊，目前我们看到在我们的982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现在只有一位同学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只有一位同学 啊，这个本年度最低，所以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们啊，抓紧这个嗨起来发过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点个赞场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北京林业大学啊，这是这个社团呢这个暑假的时候去了三江源啊，进行考察。其实已经连续3年去了三江源，但是每年的主题不一样，我觉得特别爽啊，每年都去 是 这样一个室外天堂去看一看。 但是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内容。 嗯，好的啊，我们刚才让我们的这个静逸同学稍事休息，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这算是团长了是吧，啊，我们的团长啊，北京林业大学大四的学生韩逸云同学，让逸云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大家好，我叫韩逸云，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是学习家居设计专业的。 嗯，逸云可是相当了得呀、啊、这个我看过逸云的这个主持的节目，演讲的内容都超棒的，是北京林业大学10家演讲这个获得者。 哦， 曼宁， 说明口才很好。 是的啊，这样吧，让你们二位主持一下。我稍事 你就去休息了是吗？ 我稍事休息一下。 好，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青年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韩逸云。 上来你看人家， 你就可以退休了。 我可以退休了。 哎，我觉得应该我退休，哎，因为是男女搭档。 没有，我退啊。好吧，你看这个，我们马上就有这个网友来了，叫风行西里说超棒，风这个软，这个这是软吗？这个名字，反正现在我跟你说，网上的名字有的时候是变态的符号啊， 变形的 符号啊，叫风行西里超棒啊，这个社团叫风行西里， 对，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名字？ 嗯，这其实是一个还挺，我觉得挺长的，然后挺波折的故事的， 嗯， 就是风行西里诞生于2016年，是我的学姐发起的一个项目，当时正市值那个可可西里申遗， 嗯， 所以学姐很希望带支队到当地调查可可西里的情况， 嗯， 而且我们学校山诺会嘛，和就是最早在可可西里建保护站的那个一个发起人， 嗯， 有一定的联系，当时在可可西里建保护站就邀请了一些大学参与助力，就包括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 嗯， 然后 但是特别遗憾的是2016年克西利保护站正在重建，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朋友的引荐下机缘巧合的知道了，哦，有三江源这么个地方，三江源正要建国家公园了，它也是和可可西里一样，甚至有着比可可西里更重要的生态地位， 嗯， 所以才有了2016年的风行西里，那年的主题是人兽冲突 啊， 对。但是到了当地之后，学姐发现就其实人兽冲突并不是当地最严重的问题，当地最严重的问题是当地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草场退化问题， 嗯， 然后他们牧民的生活因此得不到保障，因为牧民的生活其实是建立在草场的基础上，就像农民的生活建立在农田上一样，对。所以学姐回来给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她跟我说，说我特别希望能把风行西里这支队伍传下去，希望明年能还去那儿看看，然后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然后也有一些缘分和机会，所以我变成了2017风行西里的队长。 嗯， 我们就把课题定在了草场荒漠化调研，2017年的时候，嗯，去当地调查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团队里也有像那个， 嗯， 我们之间互相叫外号了，其实，嗯，因为就是显得比较亲嘛。 彭辉的外号是什么？ 彭辉就叫小灰灰。 小灰。我说呢，在这个网上有一个叫 TTTV 的说小灰灰超棒，原来 怪不得哈， 对，我以为是说我呢， 都是昵称。 对，一人你接着说。 对，然后但是我们到当地之后，就虽然我们团队里有草业的同学，有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同学，但是我们还是发现这个问题太大了。跟管理局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草场荒漠化并不是像我们单纯的想的，因为牧民的过度放牧导致了当地草场退化的问题，而是因为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当地的冻土融化，因为高原是冻土嘛，冻土融化导致土壤保伤能力不足，然后 终于知道原因了。 对对对。高原草的那个水分供应不足，所以导致了当地的草场退化问题。 嗯， 当时我特别特别受震撼，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态问题了， 嗯， 这是一个人文的问题。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自己的一言一行，我可能坐了一辆车， 嗯， 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些不低碳的行为，都加剧了全球变暖，嗯，而它是直接作用在当地牧民的身上，影响当地牧民的生活的。 嗯， 所以我特别受触动，也明白了为什么学姐特别想把这支队伍传下来。 嗯， 而且我们也发现当地其实牧民政府都非常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改变当地的状况，可是别人不知道，外界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有三江源这么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它有中华水塔之称，它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嗯， 它是就是在整个地球环境上，因为它是亚洲三条大江的源头，澜沧江、黄河和长江，所以说，而且我们发现当地的问题，其实人很重要，牧民和政府的沟通，牧民的管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2018年是我和他们的队长共同决定了这个团队的调研主题是社区共管制度这样的。 对，所以说这是三个不一样的方向。 其实我们觉得他这种坚持的这种行为特别的好，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好。 没错，名字也特别好，啊， 对， 叫做风行西里。 对，其实西里还是从可可西里来的， 啊， 很多人会有误解说你们去的是可可西里，虽然不是可可西里，但我觉得三江源比可可西里更美更有价值。 嗯，啊，你看青韵这位网友说风行西里一路延续真赞，还有香茶英子这位网友说全球变暖土壤保耗能力下降，是吧？ 保伤能力下降，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然后这个原来叫香茶英子，我其实还一直不认识那个字儿，这就是2018年的队长，他们的队长，对，叫来新，然后我们平常叫他葫芦。 嗯， 对， 真好，就是一路上大家不仅是在学习，而且还收获了友谊。 对，嗯，很棒。 在这个一元你的心目中，2016年的队长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2016年的队长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暖心的大姐姐， 啊， 然后很有魄力的人。因为我真正带队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发现，哇，太可怕了！其实真的到高原的时候，没有信号，我没有办法与外界联系，我们的一切衣食住行都靠当地牧民的帮助。我觉得特别有勇气的一件事情，他到当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他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完全没有前辈的，而且这个学姐她现在是以就是 支教团的身份，北京林业大学支教团的身份，现在已经到了内蒙古那边支教，再继续完成着他的公益梦想和环保梦想。 这个刚才已经应验了曼宁说的啊，应该去。 我说你们这个专业就适合去我们家去，果然是这样。 真是特别好。你看香茶英子还说，三尖园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从2016年开始，2020年全民建成国家公园。风行西里项目从2016年同样也开始了，也是一种缘分。真好。易云，其实在这3年的过程当中吧，都收获了哪些在你的心目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有2点。一点是坚持，就是刚刚这个姐姐也说到了，就是坚持的力量。我们有有一个很小的例子吧，我觉得就是第一年的时候，学姐看到当地的情况，想办展，想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只是在悉尼选了一个小小的公园，想在公园上放一些明信片。但是当他们去审批的时候，发现审批流程太长了，要一周甚至是半个月，而我们实践周期也只有15天而已。 对， 所以说没有办成，当时特别，我觉得还 很遗憾， 就很遗憾。对，就是我副队是16年和17年都去了，然后他就说。就真的我觉得特别遗憾，他说我们只能把明信片混在青旅的明信片里面，希望有人能拿走，偷偷的混在青旅的明信片里面。对，然后学姐就跟我说， 我看着说到这个时候，其实易云眼珠子里就打转了 没有，其实是紧张 打转， 是能够体会那种艰辛。你接着说啊。 对，然后学姐就跟我说你们要想办展一定要提前联系。我其实是个胆子挺大的人，挺敢想的人。敢不敢做吧，首先我敢想。然后我在出队前的2个月跟我的领队团队，当时还没有建队，说我想试试做大一点，我想办个展。然后咱们能不能试试联系博物馆什么的。然后真的，我的副队是一个执行能力特别特别强的人，然后他现在在考研，好久没见他了，超想他的。对，他和另一个领队，特别就实力特别强的领队，两个人一起联系了好多青海省博物馆，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西宁群众文化中心这些地方。然后就是青海省博物馆跟我们说，我们1年以前就已经把现在的档期都排满了， 全都约满了。 对，然后后来就特别幸运的是有2家，一个是西宁群众文化中心，一个是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给我们就是说有可能有合作的意愿，要向领导汇报。最后我们选在了青海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而这个博物馆特别巧，它是专门对三江源做介绍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他们有专门的三江源展区，然后最后他们把他们的一个休息区改成了我们的展厅。特别简陋的，里面我们用瓦楞纸板做的展板，就是今天也带了照片来在里面。对，刚刚有放到其实。然后就是一开始馆长看到那个展板的时候，眼神是特别，就有点嫌弃，说 他觉得你们做的这个太简单了。 对，就是你们这个展板怎么这个样子啊， 是这个吗？ 对对对，就是这张。 这不就是纸胳膊上贴照片吗？ 你们不能这么说，这纸胳膊花了我们1000多块钱。 这属于比较， 也是你们经费里面的。 对 对 对， 比较重要的一个。 对对 对, 对。然后当我们把所有照片放上用我们新，就是我们了解的方式，放上2维码可以扫码听展览讲解的时候，博物馆馆长看到我们的这个展板，我们有一位队员在日记里写说，他看到我们展板的时候目光都变得复杂了起来。然后特别用心的找了当就是博物馆的调试人员，打上了光，我们的展览瞬间就变得高大上了起来。 太好了。 对，然后 其实这些照片每一张上面都还有标着一些字哈。 对对对 对，然后你看分为人物文化，你看虽然我眼睛不好使，但我基本上都能看出来。还有地点，还有这是什么林卡呀？ 狮藏林卡是一个当地的寺庙对， 所以你们这个展览其实是还花了蛮多心思去设计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当时从格尔木回西宁的火车上，大家都没有休息，然后都在就开着电脑工作，然后给那个打印店传我们的图片。当时还特搞笑，就是我们有一个领队说，不行啊，这我要传3个多G的照片。然后我说没事儿，咱们队里给报销，给你买流量包。对，然后就这样特别 就其实还挺多故事的。 嗯、 然后2018年的队长来新是个有心人， 嗯， 我只是在分享的时候不经意的提起说，青海省博物馆说要提前一年联系，那咱们能不能今年就提前一年联系？嗯、结果他不声不响的回去，10月份就联系了青海省博物馆。然后他跟我打电话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毛骨悚，就这个词可能不合适，但我整个人都惊讶了。我觉得是个有心人，风行西里有希望走下去，走得更好。 哎，我觉得是这样。你看，一开始第一次想要办展的时候，因为要提前一周预约，所以没成功。 是的， 但是他就。我们这今天的嘉宾是提前2个月去联系的、 嗯、 然后到了他的下一集的时候就变成了提前一年去联系。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进步，很厉害。嗯， 没错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学生实践团特别系列报道节目，今天已经进行了第8期了啊。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北京林业大学风情西里社团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在三江源看到的一些事儿。 嗯， 和这个所领悟到的啊，我看到很多网友在问啊，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别节目？哎，啊，确实是这段时间我们请到了很多的大学生来啊，大家都是喷薄而出的那种 热情，还有理想， 对，深深的点燃了像我们一直坚守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直播间里的主持人们， 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不同的梦和他们实现梦的这个道路。 啊、对，易云其实是学的家具设计啊，但是呢，接触的面非常的广、 嗯、 啊。除了这个自己家具设计的领域以外啊，包括这风行西里啊，还有参加演讲比赛啊，参加各种社团的活动啊。易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通过大学的这4年的生活，对于你来说都收获了哪些？你知道吗？大四 又要给人家找工作了啊。 我们 节目应该有 一 个特别环节。我一 听到大四的学生，因为我们每一期节目，只要一来大四的学生，我就超兴奋。 他就很喜欢给大家推荐工作。 我就内心就感觉哇，他压力好大，我就窃喜，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我今天来是赚大了，还能找工作。 对啊，但是呢，人易云在电梯里告诉我他已经保研了。 啊、这样子啊。那我们就随便推荐推荐吧。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学4年对易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嗯， 真的，这4年一路收获了哪些，或者想对母校说什么，都可以和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 嗯， 其实我想说的，就刚刚问我这个3年来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大学生实践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对大学生实践抱着很高很高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做出什么事情，希望我因为是大学生嘛，觉得你是大学生你就该有特别厉害的成果，特别新的东西，让别人眼前一亮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大多数实践的学生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足，我们也刚刚进入校园，而校园是进入社会的第一个缓冲期。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实践最大的意义是在于我们个人的。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在我的2018年的副队，他叫刘振月，就是刚才那个静一提到的蒲糖糖。对，就是他之前是个有点娇滴滴的小姑娘。然后他在我们队准备2016-2017年准备前期联系的时候，就是跟他负责跟管理局打电话联系，而管理局工作人员特别特别忙，总是不接电话，然后总是上一次聊完的事情下次再打电话又忘记了。对，然后糖糖就特别生气的说，我觉得他们特别不靠谱，我觉得国家政府机关的人就是这样的。然后真的到当地，我们看到了当地的工作人员的状态，他们那么辛苦那么忙，生态科科长赶去开会之前还不忘了叮嘱我们说，你们上高原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保证安全。然后生态处处长给我们特别耐心地讲了当地的生态共管制度，并且就是他满脸都是高原红太阳斑，满嘴上都是那种开裂的水泡啊什么的。科长说他是跑乐池村最勤的一个处长，每天下基层，经常下基层，所以我们常常联系不到他们。就其实之前我们是对他们有误解的。而当我们走出管理局大门的时候，那个曾经有点娇滴滴的小姑娘，她对我说队长，我觉得以后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挺好的，我想成为他们这样的人。对，然后还有我有一次我们在就是深夜在帐篷里和牧民讨论 垃圾处理问题，一个环境专业的小男孩，当年的小男孩现在也大三了，他叫杨昭，他在结束了之后悄悄地跟我说，说队长，我们现在学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我希望以后能把他带到这儿来。我到现在都能记得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那个亮晶晶的光芒，让我觉得这个暑期实践可能决定了某些人以后人生的方向，努力的方向。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我在当地看到全球变暖的问题之后回来，我就是去大三的专业实习，我们到上海看家具展，我看到了展会巨大的浪费量，我当时对自己的专业怀疑了整整半年，就是一个学期我都在怀疑，我觉得这个专业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好像不是我想象那样的，我觉得我如果学这个专业是违背了我到现在通过实践中学习到的那些东西的，当时的我特别特别困惑。直到有一天课上我的老师说，我们这个专业学好了是不植树的造林，就是说别人打一把椅子用两棵树，我们只用一棵树，那我相当于就种了一棵树，一下子就点亮了我的方向。然后我另一个设计课的老师告诉我说，我们可以通过设计的方法去引导人们去采取更环保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去践行零废弃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我的专业在环保领域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觉得通过这四年时间让我自己确定了以后自己的方向，环保是我的理想，而我的专业是我实现理想的途径。 没错啊，讲得特别的好。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实践，让学生或者让自己在大学生涯当中有一定的自我发展的方向啊，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珍贵的经历啊。彭辉通过你这段时间，小辉辉通过你这段时间的这个在三年园的实践，对你来说有哪些收获？ 对于我来说就是实践能力吧。因为在学校里学习都是一些理论知识，你没有特别的实践，然后到了三年园之后，你就发现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做，比如说我们的办展，就是完全都是我们自己来搞的，然后从前期的设计了，还有找材料，然后打印那个海报，然后架展，然后联系博物馆，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的。然后虽然说不是很令人满意，然后那个计划也修改了两次吧， 就是还是不是特别满意。 办展过程中还遇到了一点点小困难，还就是他们也一波三折，比我们当年那个破纸板子还要有困难，但是其实比我们做的要好。 其实我觉得办个展览很难的， 很难很难， 真的。你像就我们先别说别的，就我们青年广播办个展览，其实我都觉得挺难的。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专业叫做策展人啊。 对，而且还要服务很多的这个观展的人啊， 对不对？ 你不仅要把它做好，而且大家你还要引领大家去看啊，最后还要比如说这个给大家发一些小广告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一个 经过啊，其实挺难的啊。这一路其实小灰灰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原来在大学里可能只能听啊，就是老师来讲我来看，现在可能我出去了以后，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经历一遍， 对不对？ 易云，接下来的风行洗礼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吗？ 哇，这个问题好难啊，我觉得。 这个问题好难，或者说有没有信心要把风行洗礼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是有，这个地方是对同学们有吸引力的。然后学校也通过三年一点一点的学校看到了我们这支团队的价值和能力，而且我们是林业大学，我们有特别好的老师，我们学校团委还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像生态方面的老师是我们队的一个指导老师，然后还有今年他们队的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的专门对于社区共管这方面的研究老师，然后给我们特别特别多的指导。我觉得风行洗礼想走下去走远走好，是在这么多人这么我特别有潜力的学弟学妹的这种共同努力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规划的话，可能明年具体的课题是要由新的小灰灰他们这些 就是新的新生力量来确定了。而我对风行西里其实也算是一点小小的遗憾吧，就是我们每年做的课题是不一样，虽然有关联但是不一样。我希望未来它可以有更好的资料整理方式。而为什么这个项目要传递下去，我特别想传递下去呢，是也许现在我们调查的所有资料大家觉得没有人看没有意义，但也许等到5年后10年后我们可以拿着这么多年的资料，2026年的时候，我看原来2016年的时候三江源是这个样子的，风行西里是这个样子，而2026年的时候它发生了哪些改变，有哪些好的进步，有哪些新的问题。对，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时间上的对比，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刚才那个微丧仪式，它是会满天抛那种经幡，就是他们叫风马旗，风吹一次经幡就相当于读了一遍经书这样的意思。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把环保的理念带到了当地，所以今年他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开展的是零废弃的宗教活动，他们今年没有抛风马， 没有抛， 对， 直接燃烧掉，或者就是用的那种可降解的纯棉的， 所以是在一步一步的影响当地的这个 生态。对，我觉得这个对比是特别有意义的，在这里也是想跟正在听节目的我的学弟学妹们，或者对风行西里有兴趣的热心人，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资料就是传承好多收集，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好的推送，我们也有自己的网络电台，虽然没有青年广播这样高大上，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旅行故事在网易云电台上有一个专门的风行西里的小故事，就其实还蛮好听的，大家可以也去听一听，在这儿做一个广告，强行植入，就叫风行西里。 我听说易云除了在做风行西里以外，现在还在做另外一个也是社团的项目吗？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对，就是我们学校有新建了一个下沉广场，然后那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活区，然后学校因为就是我们这19大第一次提出了固废物处置这样的问题，所以学校现在也希望在我们林业大学嘛起一点带头作用，在学校做一些垃圾分类和就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推广。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零废弃的理念，现在正在学校就是也是开展一场环保实验吧，做带领大家一起做一些关于如何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和回收处理的小实验。对，就是我们现在就姑且把它称成了林业大学的新生活区的零废弃生活方式的一个探索的大作战。对， 总是感觉林业大学的学生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特别的有张力，就感觉做的事情都既接地气儿，而且还能把这件事情做得让大家觉得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啊。你比如说三江源国家这个 公园 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叫做我们这叫废物利用啊，这俗称废物利用，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没错。 但是呢你看真的是和我们的环保啊，和我们的这些在国家方面政策方向政策导向都非常一致的， 都能够联系起来。 是的啊，很感谢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邀请清华大学的学生社团同样过来和我们分享一些内容。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希望清华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都来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大家都过来再重新分享一下自己在大学里的生活，好不好？ 好， 最后的时候我们再让大家来分享，我们进一小段歌曲。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们的非常重要的哈关爱青年计划里面呢，您一定要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的青年说，在青年说的这个板块当中哈，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了。然后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新浪一直播哈，活力982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我们第二个时段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两位同学，我们进小段片花吧，片花之后呢，请他们来介绍自己。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清华大学两位非常优秀的学生啊。一提起清华大学，我心里面就感觉 有一种崇拜之情， 感觉我就生气。 为什么？ 我没考上。 你没考上的学校太多了。上次农大来，好像你也生气来着。 我也生气，我没考上。现在这个叫做这个君子这个想报考这个学校十年不晚。你看今天我终于 现在还可以考， 我终于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站在了一个平台上。开个玩笑啊，今天这个邀请到的清华大学的两位学生呢，分别是胡诗毅和我们的金荣熙两位同学，欢迎大家，有请两位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胡诗若，来自清华大学。 荣熙。 大家好，我叫全荣熙，然后来自清华大学沙海明珠支队。 明珠支队， 沙海明珠支队，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团队啊？ 团队， 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实践支队的名称。 我猜测这应该和沙海，应该是和沙漠有关的地方吧？ 对。 对啊， 明珠，那就是和和田或者新疆有关的。是吗？ 我们去的是 他犹豫了。 对，我们去的是甘肃那边，然后对 甘肃，所以叫沙海明珠支队。 对 啊，然后诗若也是这个支队的成员吗？ 我是这个支队的支队长。 哇、 不仅是成员还是队长， 你看又是风行西里， 对， 又是沙海明珠，名字起的一个比一个好， 但是他做的事情也真的很棒。 是的啊，这个暑期实践的时候呢，清华大学去了甘肃的这个我们叫做 石 羊河地流域啊，在这个流域进行了调研和访问。这样吧，我们先请诗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 就其实我们这个实践是清华大学校团委使命40年的一个项目，就是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然后我们也是踏着这个改革开放40年的春风，然后我们就走进了五位，走进民群，然后前往石羊河流域，一起去梳理石羊河流域40年来的发展历程，然后希望体会当地建设的这样一个艰辛的过程。 一开始去之前的时候，了解不了解石羊河？ 其实对于，因为我是水利系的嘛，其实对于水利系的同学来说，应该石羊河都是不陌生的，它就属于一个教科书式的存在吧。但是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就因为石羊河流域，石羊河其实是甘肃省内流的第三大水系。然后它一直是滋养了当地的民勤绿洲还有五味绿洲，但是由于近年来就是开发比较过度，然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当时就有每年都上万难民，然后温家宝总理就是特别关注这件事情，他曾经亲自来到当地，然后就提出16次提出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对，然后也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推进这个生态文明建设中真的是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然后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前往这个地方去体验当地的这个改革成效，然后去进一步梳理我们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这个地区你们一开始之前的时候在课本上了解的和你后来到了以后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肯定是有差别的呀。就是我们从课本上了解的肯定都是比较生硬的，老师就会只是以一些图片还有流域水系图来给你展示当地的情况。但是我们到了当地就真的是有很深的感触吧，就因为你亲眼看到 星土湖的碧波，然后亲眼看到当地土地的干裂，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 嗯， 就是能真的是感受到当地有多么多么的缺水，然后真的是从心里感受到水资源竟然可以这么珍贵。对， 嗯， 有没有具体的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实我们到当地是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基层水利工作者的故事吧。 嗯， 然后我们去到一个比较让我们震撼的地方，就是老虎口。 嗯， 它为什么叫老虎口呢？因为以前当地的风沙特别特别大，然后人们在那里生存就相当于虎口夺食，所以就把当地叫做了老虎口。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大家一代又一代的接力，然后去种树，去压沙，然后最后我们到那个地方看到的时候，当地已经布满了梭梭和草革，对，就是已经是非常好的状况了。然后当微风吹起来的时候，也不再有沙尘暴了， 嗯， 就是我们感受到当地的环境真的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嗯， 从原来的这个，从原来的这个虎口夺食，真正的是变成了人尽沙退吧。 嗯。真好，这个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啊， 嗯， 我去的这个石洋河的时候，其实也已经 你也去过， 对，其实也已经非常的好了， 嗯 啊，一开始是一个，因为它的水土流失不是特别的好，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的水利兴修的不是特别好， 嗯， 现在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得特别特别的棒了。对于石洋河的历史，施若其实一开始在去之前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调研或者研究？ 嗯，有的。 嗯， 然后主要是一方面我们是通过跟老师访谈， 嗯， 然后我们也是找了我们水利系的赵建士老师， 哎， 他也是我们支队的指导老师。 嗯，他都是怎么和你分享的？ 嗯，因为他也是石洋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的一个规划人之一吧。 嗯， 然后主要这个项目就是由我们学校然后水利系来承办的。 嗯， 所以他对当地有很多的了解。 嗯， 然后他只是跟我们说当地真的特别艰苦，然后叫我们去好好学习当地的治理经验。 嗯， 然后 就那意思还是还是告诉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是吧？ 肯定是第一位的。 对，嗯。 然后另外他也是给我们讲到很多跟改革相关的事情吧。 嗯， 他就是说因为了能让当地的水资源更有效的利用，然后所以我们就推进了这个水权制度。 嗯， 然后他就讲到其实在一开始推进的时候百姓们是很不高兴的。 嗯， 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被分到的水变少了。 嗯， 然后水费也变贵了，但是他就是说当地的基层工作者他们真的是挨家挨户的去劝说，然后最终才真的把这个制度推行了下去。 嗯， 然后而且我们通过建一些日光温室棚，然后来让大家弥补大家这个 水 费方面的收入。 嗯， 对，他就讲到我们改革肯定是都会一方受利，然后一方遭受一些损失。 嗯， 所以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改革的蛋糕做大。 嗯， 这样每个人才能都有收获。 嗯，一开始你们去了以后，除了在这个水域这周边的这些县去考察以外，对于当地的老百姓的这些，比如说他们怎么致富啊、收入啊这些，有没有进行研究呢？ 嗯，有的。 嗯， 我们是先后来到了当地的四个村庄。 嗯， 然后发放了很多的。 分别是哪四个村？ 来到了杨路村、中沟村、宋河村、还有一个大坝乡 啊。 嗯， 这四个村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嗯，其实在我看来这四个村子他们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的杨路村，它是在推行这个土地流转改革。 这些村都是在这个石洋河的周边，对不对？ 嗯，这些村子都是在民勤的。就是，我们主要以民勤为重点来展开我们的调研。 哦，所以其实你们是在民勤县这个里面的村落里， 对对对， 进行的调查研究。 对， 嗯，你接着说。 嗯，然后在杨路村他们是推进土地流转推进的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典范吧。 嗯，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当地的这个喷灌设施就已经特别特别完善了。 嗯， 然后节水设施也特别完善，然后当地是有一个企业，他直接是把当地的土地都流转了下来。 嗯， 然后农民们种出来的一些庄稼，还有农民们种出来的一些庄稼就可以直接卖到香港去。 嗯， 对，然后大家也是都赚到了很多的钱吧。 嗯， 但是其他的村子可能就稍有不同了。比如说我们去到的一个是中沟村吧， 当地的经济就还并不是那么发达，然后大家都说其实现在种地并不挣钱，然后也很难找到很好的公司去给自己进行土地流转。 嗯， 就是说当地的经济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前景。 嗯，还有吗？ 还有就是是其他的那两个村子吗？ 对 啊，还有就是 比较穷比较那个发家致富的比较穷的还有吗？ 还有一个村子是宋河村。 嗯， 这个村子是鸭沙特别有名的一个村子，然后也是 鸭沙是指什么？ 就是他们去种树鸭沙。 嗯 啊，就是防止这个沙漠前进。 嗯， 然后也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劳动模范石树柱的家乡也是宋河村。 嗯， 然后就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当地坚守的这样一个力量吧，因为他们真的是把种树作为自己的使命了，然后每一个人都参与到种树的这个过程中来。对， 嗯，全荣熙去了，这是第一次去石羊河。 嗯，对，也是我第一次去西北甘肃那个方向。 嗯，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沙漠。 第一次见到沙漠。 那你是南方人吗？ 我是东北的人。 啊， 哦，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韩国人，因为姓全。那个去了沙漠以后，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当然我相信肯定一开始看了我觉得很震撼很美啊，这是沙漠，后来慢慢的深入调查以后会发现又有不一样的感觉，是吗？ 嗯，首先从我的出生的背景，我家是东北的，就是东北的地区是土壤比较肥沃， 嗯， 那里边而且水系比较充足，就是家乡附近，就是我生在长春，长春里面就有一个伊通河， 嗯， 所以根本不需要考虑一些关于水资源的问题。 嗯， 但是我一到沙漠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沙漠既没有水库，也没有水系，这可怎么办呢？当地的居民是怎么生活下来？依靠什么样的水资源来源呢？ 嗯， 然后当时我就是一直在，其实，在被沙漠的美丽震撼的同时，也一直在想这个关于民生的思考的这个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印象，就是有关当地村民的一些印象。 嗯， 当地村民就是十分特别朴实，和东北的村民不一样。东北的村民可能是民风比较剽悍，然后对，就是比较直率一些。当地的村民就是更朴实一些。 嗯， 而且虽然我们有方言的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嗯， 然后他们也是民风特别的淳朴，然后特别按东北话来说就是很实诚的， 嗯， 来招待我们这些大学生。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太多，但是他们也能拿出他们最好的东西来款待我们，这也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一个西北人民的一个风貌。 嗯，施若对这方面也有印象吗？ 嗯，是的，就是无论我们来到哪里，因为当地特别盛产甜瓜嘛， 嗯， 就是当地种出来的西瓜还有白兰瓜都特别特别甜。 因为它那里光照比较强。 嗯，是的，是的，嗯。然后就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先给我们端上来一盘瓜。对，就包括我们到老虎口去，就是它其实已经处在沙漠地区了，然后当地人们就特意的是开车给我们送瓜来吃， 嗯， 真的是当时就特别特别感动。 那个老虎口现在还是公园吗？不是公园啊。 嗯，它只是一个鸭沙特别有名的地方， 就是一个景点了，算是。 嗯，应该也不算景点吧， 嗯， 就那个地方有一个观景台，然后经常会有人过来看，就是体会这样的一个治理的历程和成效吧。 嗯嗯嗯，我刚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说实话确实可能语言上方面会听得不是特别清，因为尤其是那甘肃那边的那个方言都是啊，你好，就是吃了吗？ 说话的时候后鼻音比较重， 对，然后 比较靠后。 对，但你要仔细听，还是能听大概一两个音节，还是能听明白的。 对， 嗯，在这个期间，除了去看这些地方以外，还走访了一些当地的干部， 嗯， 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些村支书吗？ 嗯，有，我们是来到了很多的基层水利单位的。 嗯， 然后其中其实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来到了三干灌区水利站。 嗯， 然后当时是他们都是小平房，因为当地的一些基层的水利单位。 嗯， 然后一进去就发现有一个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的都是他们的一些资料。 嗯， 就是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你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每一年的这个种植计划表 都是手写的，都写的工工整整的，然后就特别震撼，因为还是很大的工作量的，因为就很厚的一摞子都是手写的，而且写的整整齐齐的。然后但同时我们也是就感受到当地可能智能化还不是很高，就如果可以电子录入的话，可能对当地的这样一个发展有更多的帮助吧。 嗯，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你们做了访谈以后的干部，或者说当地的一些令你比较深刻的人？ 有，就是我们实践的这几天其实都是当地的一个杨立功杨副局长带着我们一起的，就他真的是给我们所有队员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吧。他这几天就是全程的陪同，然后也是特别认真的给我们讲解那里的故事，然后包括我们后来也访谈了他，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他就给我们讲到他一开始考试的时候，其实他的分数是可以上到相对更好的大学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去水利水电学校，因为他觉得在当地特别缺水，然后如果自己能学习水利方面的知识，就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的家乡，所以他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然后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就注定特别辛苦，因为学水利的人都是比较艰苦的嘛。然后毕业之后他就给我们讲到他被分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基层的水利单位去，然后当时其实那里的人文化素质都特别低，对，就是包括给他们发工资的话可能都不太会数钱数，他是那里唯一的一个科班出身的人，然后他就一直是几乎担起了整个水利站的重任吧，一直坚守了下去。然后后来他又被调到民勤去修民调的干渠，然后他就讲到当时修干渠的时候环境真的是特别特别艰苦的，就风一吹起来的时候满脸都是黄沙，可能都看不清对方，就需要洗脸才能看清对方的样子。然后而且吃饭的时候， 这个细节好深刻啊。 而且吃饭的时候就是碗底都是一层的沙子，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想象过特别艰苦，但是就从来没有想象过竟然可以这样的艰苦，对，就是无法想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吃完碗里还有很多的沙子，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下来。然后他有一句话也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他就说在中国其实农民都是比较艰苦的，而水利工作者又是最贴近农民的，就只有把苦吃好了才能与大家打成一片。 挺感动啊。 是的是的。荣熙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令你这次走访的人？ 因为我们在调研， 好像你们是分头去的吧，还是说集体一块 是一起去的吗？ 对， 是一起去的。 但是比如说要走访某些村落的时候是分开的吧？也是集体去？ 是分开的应该。对。 然后我们当时去的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人，就是王处长。王处长这个人也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也是毕业于当地的甘肃水利学校。他也是和杨局长一样，就是因为在西北方向，因为他们的家乡就生长，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风沙问题。因为像我国其他的地方可能生存下来的问题没有那么艰苦，但是他们的家乡一旦被风沙完全吞噬之后，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行生态修复，这个生态修复的时间足以撑过一代人的时间。所以他们必须无时无刻的不与风沙作战。然后他们也不能计较自己的利益如何，他们也无法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攀登更高，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家乡。然后王处长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当时他还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当时他们的基层水利工作者的工资，他们的工资的分发是通过每家每户的用水的水费给扣出来的一部分作为他们的工资。但是呢，当时由于农户对于水资源的这个调配问题可能并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导致这个他们的水费上交也很迟缓，也是当时时间二十年之前他们的就是工资的水平没有那么高，所以导致农户上交水费的时候就有一些迟缓，然后之后 这就工资就 对 工 资 发不出来， 就发不下来。有时候一年的工资只能发半年都已经是不错的了，因为有很多的时间都只能发4到5个月的工资，所以在当地来说，他们已经是几乎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一直在为防风治沙、抗沙压沙的战斗中 牺牲了自己，这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你们应该在学校里面完全没有想到过你们会碰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对， 这样吧，我们伴随着照片啊，让失落和荣熙重新这个陪着我们走一遍这次呢我们去了甘肃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好吗？啊，这张照片是在蔡奇桥是吧？ 对的。 这是刚刚成立的时候吗？刚刚去到那里的时候是吧？ 是这个桥，其实就是当年温家宝总理走过的一个桥。然后蔡奇断面对于闵行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所有来到闵行的水都需要经过这个断面。 我就去了这个地方 啊。你也是去 没有 自杀吗？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有参观啊，就是只去了这一个地方。就是叫蔡奇桥。然后当时你继续说，因为当时温家宝总理其实也是在甘肃这个长期工作过，而且呢其实也对水利做了很多的贡献啊。你接着说，这是蔡奇水文站学习哈。讲解 的 这位 是 能看清吗？ 可以可以。讲解的这个就是在水文站工作的一个人员吧。当时是太阳特别特别的晒，然后我们就亲眼看到他在操作台前，就是汗珠一滴一滴一滴的掉在这个台子上。然后但是他就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个侧流的牵鱼，然后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水位测准。当时就是让我印象真的特别深刻。然后去给他地址，然后他也不要。对，就是真的被他这种专注。对。 这一张呢，发放调查问卷是在。 这张就是在宋河村发放的调研问卷。 这张呢？ 这张是我们来到鼓浪战役纪念馆去。因为我们这次实践是和改革开放40周年相结合的嘛，就在实践的过程中其实融入了很多党课的元素。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去纪念西路红军。对， 这是在洪崖水库啊。 这是在洪崖山水库。 花海合照， 没有看到， 让我看看 水啊。 哎，荣熙在哪里？哎，在这里。哇，好酷的表情。这失落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水库，我没有在那个照片里面看到水。 因为没有拍，就是洪崖山水库，它是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然后虽然是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但是建在沙漠里，其实看起来水面也并不是那么宽阔。然后刚才拍的那张照片主要拍的是通向远方的一个干渠吧。就是所有闵行的用水都需要通过这个干渠才能输送到各家各户， 很重要。 对， 这是在龙虎口。 老虎口。 这个地方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变化还是很大的吧。这是在哪里？ 这个是在凉州40里堡战役纪念馆。就也是去纪念西路红军的这样一个历程。 这是民勤防沙治沙纪念馆。 对，就是我们来到这个纪念馆，然后在纪念馆里上了一场比较生动的党课吧，就是大家通过参观民勤的这样一个历史，然后体会了当地就是治沙的艰辛。然后这张图片是我们最后在纪念馆里写诗留念的一个照片。 所以还是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对， 这是在青土湖。 青土湖是石羊河流域最下游的一个尾闾湖。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过度开发嘛，其实青土湖已经完全不见了，就像罗布泊一样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近些年来由于我们治理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吧，现在青土湖又重新体现了这样一个碧波的状态。然后而且我们去的时候还有很多水鸟在那儿。 这是三干灌区水利站，这个能给大家再讲一下吗？三干灌区水利站是在哪里？是和那个蔡奇桥是在一起的吗？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看到了很多手写资料的那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对对对， 所以说它其实是把这个这些水引到这个这个干区的水利站上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监控监管的作用？ 这个水利站主要应该是负责往下分水的。然后负责 那也还是一个小型的水坝。 不不，它是负责比如说给各家各户分水的，因为当地推进一个水权制度嘛。 这就相当于一个叫 水泵吧，相当于就是管水的一个地方， 就相当于这个分水器， 是 就是在不同的、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会给每家每户派去不同的水量 啊。那我得好好看看这个，对，但现在应该科学化了嘛？比如说都已经自动化了吧？ 放水是自动化的，但是因为每年的来水情况特别复杂，可能还需要很多的这样一个人工的调控。 所以就刚才你说的拿笔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原来历史上 拿笔写应该就是到各家各户去询问，因为每年要分水嘛，所以就要去统计各家各户今年准备种植什么，然后要种植多少，然后预计要分多少的水。 所以每家每户的水量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从上到下有一个用水户协会，然后是有用水小组，是要一级一级往下分水的。 这个石洋河淋浴管理局，这是石洋河重建人生人水共生新秩序，西营水库的合影，这个可以给大家再讲一下吗？ 西营水库就是在洪崖山上游的一个水库吧。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个西营水库去参观，然后了解了很多这个水库的历史吧。然后从前我们都是一直觉得是可能水利工程，因为水利工程的修建才导致了当地这样一个水缺少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都知道水库修建了之后，它就把所有的水都拦截住了，然后所以下游就会缺水。但是就通过这次实践吧，我也是体会到在水利这个行业，其实虽然以前可能是干了一些跟生态相违背的事情，但是目前我们也是在尽力的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然后希望能扭转这样一个局面。然后我们专业也是更多的现在倾向于生态建设的这样一个方面，然后通过河流生态修复，希望能够给当地带来更大的好处。 好的，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清华大学使命四十年专题的我们的沙漠明珠支队来聊天。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活泼二十七岁男，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绝不甘平凡，热血狂澜，青春就是燃，滚烫的让你魂飞魄散，不知该怎么办。绝不畏艰难，热血狂澜，追梦就是燃，激荡的让你天翻地转，咆哮着呐喊。 着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来了86000人了啊，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是一个京剧脸谱的网友说，嘉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吗？西北方言好懂，听着特淳朴。嗯，希望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聊的是使命40年，清华大学叫做沙海明珠支队， 嗯， 赴我们的甘肃武秦县去考察的这样的民勤县啊，去考察的这样，我今天真是老说错话，你怎么回事啊？ 还行吧， 甘肃民勤县啊，去这个考察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刚才也聊了我们这个一些图片，接下来呢，让我们的两位同学来说说这次最后的收获是什么，或者说在考察完了以后有哪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呢？石若先来说吧。 嗯，其实我觉得收获应该是两个方面吧。 嗯， 首先一方面就是在使命四十年这样一个方向，其实使命四十年是我们校团委的一个项目，它一共是有20个支队的，然后它是从各个方向来奔赴改革节点去。 20个支队。 对， 嗯， 然后它是从政治、经济、生态，然后还有文化这样几个方面去奔赴改革开放的各个节点去体会这样的一个历程的。然后我们支队就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去体会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 嗯， 我觉得其实参加这个项目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吧，因为其实清华一直在强调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嗯， 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学校都要求我们要牢记国家的这样一个使命，然后我们也是来到当地去体会基层他们的艰辛，然后去感受当地改革的这样一个困难吧。 嗯， 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也是首先在出发之前是有理论的学习，比如说读一些绿水青山这样的党课的书籍，然后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是贯穿了很多的党课， 嗯， 包括跟当地的这样一个胡须管理处的老党员一起上一堂绿水青山的党课，其实这都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我真的是感受到国家的使命，国家的重担就在我们的身上， 嗯， 然后就无论将来环境有多么艰苦，我们也都愿意去尽自己的这样一份力，然后为国家做出贡献。 嗯， 首先这可能肯定是在国家层面上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感触深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了，因为我是学水利的嘛，然后这样一个实践其实也和自己的专业息息相关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也是得到了系里面很多老师的支持，然后也是能够提前了解很多专业方面的内容吧，因为我现在还只有大2年级嘛，其实是还没有接触很多专业知识的，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实践也是加速了我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然后让我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嗯嗯，荣熙，你这次荣熙也是大2是吧？ 对 对， 嗯， 专业也是水利工程吗？ 嗯，对， 嗯，这次的感受是什么呢？ 嗯，首先是从能力上对我自己有一个提升，就是该知道自己如何去做一个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首先是在社会中进行调研，而实践的目的就是亲自用脚去丈量那片土地。如何 就是如何好好的用脚去丈量那片土地呢？就是这次我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做实践的过程一定要注重基层，走下基层，而且要多和基层的管理者打交道。 嗯， 就是因为我每天整日都在学校里，三点一线，寝室、图书馆，然后还有教学楼，我没有办法深入社会，没有办法深入那个真正我们应该调研的东西。其实现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大的问题，虽然有很多，因为大家关心的都是一些比如中美贸易战这些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小的那些斑斑蚁穴也需要修补。然后我们的社会实践，我们清华大学的社会实践的初衷就是为了修补那些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小的问题，那些不为人注意的让我们大学生来承担起来的问题。 嗯， 然后这是对我能力和一个认知上的提高。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就是懂得了如何去发掘问题。 嗯， 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感受到了很多问题。首先西北地区的科技水平不是特别发达，他们的信息化的管控平台是非常有限的。当时他们招标的时候，也正在当时我们去调研之前看到他们在招标，他们要招的信息化平台的就是一个建设的投标，然后他们也迟迟的没有招揽下去，这个活动也没有开展，然后他们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就特别迟缓，导致现在整个的水资源管控的问题就是十分的受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政府政策的问题，因为当地居民现在流行的实行的水权制度，就是其实像其他的地区，人民用水是不需要向上级的部门汇报的，但是在西北的地区，人民用多少水、什么时间用水，这些具体的细节都要一点一点的非常细节的记在本子上，然后向上级汇报。就是而且他们的水的水费也是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虽然政府有一些补助，有一些就是维持一些农民的生计，但是他们的水费还是占有了他们很高的一部分的输出。因为他们首先就是因为是农民，所以就以种植业为主，但是他种植业为主最重要的是水费，因为当时在水资源，因为东西越稀缺它越珍贵，所以当时农民的民生问题该如何解决？是否生态环境的建设会影响到人民具体的个人的利益和幸福福祉之类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索的问题。就是在这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仅收获了很多硬件的知识，也懂得了如何从细节上去抓一些真正的问题，能获得一些和书本上不同的知识。因为书本上的问题都是事先提好的，有可能是十年几十年都不变的那些问题， 甚至还是答案都告诉你， 对，答案都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是自己去发掘问题，这个过程和心理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也这种发现问题，假如能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感觉比做无数的提山提海都要强的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中间你们应该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吧。有过吗？ 其实我觉得在考察的过程当中，只有遇到困难才会特别兴奋。你像这个每一次的调研或者访问的时候，当遇到问题的时候，然后去考虑如何去解决，就像打怪兽升级一样， 通关了。 对，通关了。那么这次其实通过看甘肃啊，这个民勤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是在发现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已经有了答案，有些问题还没有答案，需要你们回到学校里继续通过学习。也许大学毕业以后回去告诉他们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是吗？对于清华大学来说，两位现在都是大二，你们这两年的收获有哪些？或者感觉清华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好多网友说啊，你看有拉拉这位网友说斯诺好棒，谁是斯诺？你们两个。 我 你是斯诺啊。还有这位网友叫这个网友这名字，我说实话你是符号，我真念不出来啊。反正就是一个小狗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头像，说清华小哥哥随便挑好帅啊。还有景文最酷这位网友说施诺最棒啊。还有一个 T 打头的英文的一个网友说沙海明珠最棒，真好啊。现在有很多网友在进行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的平台已经来到68000人了啊。希望大家能够进行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对于清华大学来说，其实很多的网友也都很关注和好奇啊。我就跟你说，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清华大学的就是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都特别的靠谱，真的。 就是你由衷的发出了赞叹。 真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 原来的时候我们青年说的实习的编辑是大四的一位同学叫陈文新，非常的好的一位 他确实很棒 编的稿子都非常的牛对于清华大学来说，你们又有哪些想说的话呢？诗诺先来吧。 其实我觉得因为刚刚才上大二嘛，在清华也只待了一年然后这一年的时间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还是主要有两点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学校提倡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真的是深刻的体会到了，然后就是大家真的都是以国家发展为己任的，然后都希望能够将来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就他可能不像普通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他可能会更注重让你去关注国家，然后去为国家做贡献，就是这个是深深的印在我们每个清华人他们的骨子里的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舞台真的很大，就是无论你希望做什么都会给你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比如说今年暑假其实我还依托这样学校还有院系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去来到了马来西亚去参加一个国际青年论坛其实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年纪特别低的人来说，就走向国际然后去跟国际学生一起交流其实是看似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真的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然后而且我们系也有很多同学也都到海外去实践，包括全校也有很多支队到国外去进行体验，然后我觉得就真的是舞台特别大，然后只要你有能力的话就能够给你提供一切的可能。 没错啊，荣熙你来怎么看啊？我看到网友老店说沙海明珠真不错，李雅丽说沙海明珠厉害啊，还有清这位网友说大学生能深入基层进行调研真的了不起，为北京林业大学和清华大学点赞。好来 清华大学首先给我的印象就是选择可供的选择特别多因为我们作为学生其实有很多选择，在大学四年其实不仅仅是学习，有很多人对清华大学尤其是清华大学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刻板的学习，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的课余 尤其是对清华大学的男生，所以荣熙呢你压力很大，你现在代表是清华大学的男生 其实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其实都是大家都很乐观很开朗而且都很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而且就是选择特别多。说到选择因为每个人想走的由于他的性格和特点还有一些他的出生的背景以及外界的环境因素所影响，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一门心思想搞学术想搞研究然后我们也学校有很多的国家级实验室给予他们一些便利的条件可以让他们不用去别的学校去进行科技研究，然后还有一些学生就是比较喜欢社会实践，就是像我们这种热爱社会实践的人，就是学校也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啊还有一些联系人上的一些便利也就利用学校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去获得更多然后收获更多然后还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做社会工作就是比如校学生会啊，我们学校也有很多这样的社会工作团体来供他们选择也是每个人针对不同的方向进行自己的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对我们来说就是既有挑战性的一件事，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吧。 真好。其实在大学校园里当走出去体会百态人生，回来以后再进行回炉改造的时候才会发现大学生活其实还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表演区里现在已经坐上了我们的林业大学的学生们刚才看到还有一位学生说林业大学是五道口女子种树大学 五道口女子，那也就是说位置在五道口，种树的人特别多，女生特别多，是这样吗？ 对，然后五道口女子种学大不 种学大树， 你看我今天五道口女子种树大学的旁边就是五道口男神大学清华大学知道吗？ 是五道口男子体育学院 好， 为什么是体育学院？ 因为清华特别重视体育上的培养，就是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校园超大，然后你必须来回走。 好的，好的啊，我们来接下来就邀请五道口的两位学校女子种树大学和男子体育大学。 来进行一个这个交流啊。这样我们还是最后的时刻，让大家如果最后用这样一小段话来表达对这次暑期实践的一个感受，或者说对自己学校的一个感受的话，会是什么？我们先让我们的 女子大学 女子大学吧， 中大学的 先让 队长， 先让女子大学的队长啊，易云来说。 嗯，我觉得这次实践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感谢林业大学绿了我，让我明确了自己人生之后绿色的方向，选择了环保的道路，然后用我的专业知识去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点改变，让这个世界能更绿，山更绿，水更清吧。 彭辉呢？小辉辉。 小辉辉是那个女子种树大学的一个一朵鲜花是吗？ 对，就抬水的那个搬水的，来。 我觉得吧，这个暑期时间是很有必要的。 是的。 那你如果不，怎么说呢？能够出去其他地方，不是在学校这旁边，你在学校旁边也能做一些，什么志愿者了。但是这些没有暑期时间这么。能更开阔自己的视野。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林业大学的这次的暑期实践算是最远的了吧？ 很远了，对， 海拔算最高的了， 而且很艰苦。他们 回头，咱们这个也向其他有关部门请示一下，看看还有其他大学，像比如说去青藏高原啊，或者珠穆朗玛峰的啊，就去看看。 清华大学也有去我们的三江源那一片的 啊，清华大学 也是有一个， 你们碰到了正好。 我们差点碰到， 狭路相逢， 错峰了，也是我们院系的。 有一个那个， 对， 什么那个 高校联合， 高校联合，对我们 好了，小辉辉。易云你来说。 就是风景心理因为做两年嘛，然后就在北京高校环保圈也算是有一点点影响力吧。 小有名气了。 对对对，所以 就仿佛我们青年说这个节目。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就是今年就发起了一个高校的一个联盟是吗？对，就是清华大学啊，然后还有北航是吗？有吗？ 是 中国人民大学。对，然后就是几所高校都是去同一个地区的，我们有一些联系和资料的共享。 很棒啊，越来越壮大了这个队伍。 晋毅呢？晋毅，你作为这个明年要参加的主力啊，明年我相信你还得要参加。来， 今年我了解最多其实是看到那边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吧，就是我之前在我印象中的牧民可能跟电视上的跟大多数的人的想法差不多，就是他们每天在放牧啊，就是在草场啊，就是他们每天都是青山绿草的。但是去那儿真正的去接触他们，真正的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生活其实也有艰难的地方，也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美好。其实我们更多的想要去的是帮助当地的人吧，然后每年的去看看他们，去跟他们一些感情的联系这些。对， 好的，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清华大学。我好像感觉我们在做直播啊，好棒啊。 我们就是在做直播啊。 来啊，我们来看看荣熙和诗诺在对这次的实践以后又有哪些新的想法。来，诗诺先来说吧。 其实改革开放40年只有一年，但是我觉得它带给我的这样一个使命感我会一直传承下去的。就是因为不只是任何一条河流嘛，其实我国的河流千千万万，那么我觉得可能以后我会来到更多的流域去，然后进行当地的生态流域修复治理，然后从专业的角度也是从情怀的角度来改变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去尽自己微薄之力去解决一些问题吧。 荣熙呢？ 我认为其实我们这次社会实践的首要目的是尽自己的绵薄的力量去发现一些问题并改变一些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唤醒一些社会的认识吧。因为现在社会可能对于我们所去的西北地区他们的生态环境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我们这次的实践也是以我们为一个支点来进行一次 比较稍稍庞大一点的一个唤醒意识的作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西北地区的情况，而且尤其是石洋河流域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这种情况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认为是我们实践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初衷。 嗯， 好的。其实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9:54。 嗯， 这段时间我发现青年说的节目的听众格外的多，而且留言也特别的多。 嗯， 让我也感觉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曼宁是不是？ 当然是。 嗯，真的，这才是青年说一开始的初衷。也希望我们很多的同学都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聊啊。虽然可能就是早了一点啊， 得起个大早。 对，得起个大早。但是其实在路面上很多开车的，其实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 嗯， 也在看我们的节目。在网络平台上，我们的同学们也都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青年说。嗯，明年的时候也希望使命41年的我们清华大学的我们的沙海明珠支队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这一路上自己的收获。当然了，北京林业大学五道口女子种树大学的学生们啊，又去哪儿种树了，或者去哪儿考察这个水土流失啊，或者登上更高的平台的时候， 嗯， 啊，这一路收获了哪些都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分享。 嗯， 我们也希望沙海明珠和风行西里这两支队伍能够继续行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嗯， 永远的给大家带来更多美好的故事吧。 没错， 一首《同桌的你》献给大家，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啊！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明天的青年说和后面的活力 music。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曼宁，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